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下。 妙僧无花有心机，香帅心系解天衣，惊世阴谋终败落，林家花园共唏嘘。 楚留香苦笑着，他对无花和尚说：无意暗中素心大师那痴呆的徒弟临死前本已揭穿了你的秘密，只可惜他只说了个无字就死了。更可惜，我始终认为他要说的是梧桐的梧，竟没有想到他要说的本是无花的无。无花说：哼，我实也未想到他临死前的神智居然还会清澈，否则我在杀死素心大师的时候就连他一起杀了。楚留香说：但是你为什么要杀死素心大师？只要是和这件事情有一点关系的人，我就不能让他们活着说话。你知道我做事一向是很谨慎，从来不愿意冒险。 所以你也想杀我？ 我实在不愿意你牵连到这件事。我早就对南宫灵说上， 世上若只有一个人能够揭穿我们的秘密，这个人他就是楚留香。 楚留香说：在大明湖上，在乌衣庵里，在那石梁上，你已经动过许多次手，你要杀我我并不奇怪，但你为什么要杀蓉儿？ 哼，无花说： 我早就想到你必定要派他到神水宫去打听消息，所以我立刻想到你在大明湖边约会的那个人必定是他。你总也该知道我不是个笨人。 楚留香说： 一个人太聪明，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 无花微笑着说： 你自己难道笨吗？楚留香苦笑着说： 我现在才知道，我实在没有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么聪明啊，否则我早就该知道，到了必要的时候，你必定会将南宫灵杀死灭口的。无花叹道： 啊，哈哈哈哈，我又何尝有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聪明？ 我以为只要南宫灵一死，你的线索就全断了，就再也不会牵扯到我的身上，否则我怎么会忍心杀他？ 楚留香说：这其中最大的关键，就因为他说出你们乃是兄弟，若不是这点线索，我也不会找到这里来的。无花沉默了许久，山腰的雾更浓了，山风中已经带来了冬天的信息。他的身上只觉得有些寒意， 楚留香叹道：可是我始终不能了解的是，你这么做，你究竟是为了要报仇，还是为了要夺取权力啊？这究竟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令尊未死之前他留下的遗言要你这样做的呢？五花的眉梢扬了扬，你怎么会想到先父有遗言留给我？楚留香说：你既来到中原，你的忍术与剑法自然是自令尊学到的，但是他死的时候你还小，你绝对学不到如此高深的功夫，这自然就是他将武功的秘籍传给了你，你秘密的收藏起来，连天风大师都不知道。五花说：楚留香接着说：所以我立刻就想到，他不惜性命也要你们投入少林和丐帮的门下，说不定就是要你们长大之后先接天下第一大派和第一大帮的门户，再进一步君临天下，这也许正是他们自己一心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才要你们代表他们来完成，否则他怎会甘心情愿的去死呢？五花沉默了许久，微微一笑：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喜欢你吗？就因为你有头脑。我常说，只要认识你，无论是为敌为友，那都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啊。楚留香说：如此说来，我猜对了。猜的也许对，也许错，也许以后你自然会明白。 他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对着楚留香说： 无论如何，现在你已经揭穿了这个秘密，你想要怎么样？ 楚留香凝视着他良久良久，长叹说：你知道我从来不愿意杀人，更不愿杀你。无话说： 但是你也该知道，现在你不杀我，我却还是要杀你的。 楚留香苦笑着说： 不错，你只要杀了我就可以逍遥法外，只因世上能够完全知道秘密的只有我一个。 无花缓缓地说： 是吗？你是在等我出手吗？ 楚留香黯然说： 我虽不愿如此，但这只怕别无选择的余地。 两个人不再说话，他们知道该说的话说完了。山风更猛烈了，吹得他们的衣衫头发都飞起来了，他们的神情仍然是安静而从容，但彼此之间充满了杀气。突然一声霹雳击下，山雨欲来，大地更见萧瑟，无花的双掌已在这一声霹雳之中直击出去了。 这正是名震天下的少林神拳，他第一招用的乃是本门拳法隐晖拳式，再趁上霹雳之威，当真有惊天动地之力，若非亲眼所见，只怕谁也难以相信这文雅温柔竟也如此发出刚猛的招式。 楚留香身形一转，左掌斜劈无花脉门，他这一掌看来平平无奇，与无花那一掌的声威简直是无法相比，但这平平无奇的一掌却偏偏能将无花的拳势给解开。无花身法展动，一声霹雳还未停歇，他已经击出了四拳， 降龙伏虎，无一拳不是少林神拳的精华。 楚留香却又一一化解，而且连敲带打，犹有反击之力。五花十八拳击出，竟然是毫未抢得先机。右拳突然一缩，等到击出的时候，只听嗤一声响，竟已经变拳为指。这一指弹出，却是内家的弹指神功，一缕锐风击花楚留香的右颊下的奇门将台助穴。楚留香不必被他这一指点中啊，只要被指风扫及，那半边的身子就将动弹不得，只怕立刻要毙于无花的左拳之下了。但是楚留香身子一斜，只不过轻轻的一斜，那强锐的指风便堪堪只能扫着他的衣服扫过去。他左掌已经跟到了无花的肋下，无花的攻势立刻就只好变成了手势，右手缩回，左手拍出的时候已变为拳了，掌圆力切楚留香的躯池。楚留香横跨了一步，左肘撞出，无花只得撤招变招，刹那间但见掌影飘飞，如狂风中漫天飞舞。这正是少林外家的绝技风平掌，顾名思义，这掌力已非以力见长，而是以巧取胜。掌势诡异飘忽，云诡变幻，时势虚多于实，但只要他那一招十招击出，立刻就被楚留香的招式封死。他一刻之间便已经换了少林神拳、弹指神通、风平掌三种功夫了。这三种功夫或刚猛或尖锐或诡辩，走的路子是绝不相同的，但却正是当今武林当中最负盛名、最具威力的武功。而楚留香所用的招式呢，却是江湖之中最普通、最平凡，江湖中也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都能施展的这种招式。但明明是同样的招式，到了楚留香的手里那就不同了。他每一个动作使出却准确的分毫不差，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无比的比别人快上三倍。这些动作单独看起来也许是平淡无奇，但到了两个人交手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发挥了他不可思议的威力。吴华有时简直想不通，自己如此奇迹的招式怎么就会被楚留香这种平凡的动作所化解的。他不但能够化解，还能反击。又是一阵霹雳击下，暴雨倾盆而落，狂风暴雨，大地呼啸，深山里的黑暗如同坟墓，他们根本已经瞧不见对方的身影了，只凭掌风来闪避对方的招式。但风雨呼啸到后来，他们连对方的掌风也听不到了。霹雳击下，电光一闪，楚留香身形电光一闪之中，无花的身形却凌空飞起，数十点寒星如暴雨般就射出去了。在如此黑暗之中，要想闪避暗器，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无花身形落下，他的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惊天动地的霹雳声中，楚留香好像是发出了一声惊呼，接着又是电光一闪，楚留香的人影不见了。吴花在黑暗中急促地喘息着，楚留香，楚留香，楚留香，你在哪里？只听一个人就在他的身后缓缓地说，我在这里。无花一惊，几乎连心跳都停止了，但是他并没有回身，他只是静静地呆了半晌，然后垂下了头，缓缓地说，好、哦，我今日总算证实了， 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他的语声说得那样的平淡，就像方才证实的，只不过是那是一场输赢不大的赌博，任何人也听不出他已经把生命赌注在这场赌博之中了。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哎，你虽已输了，但无论如何，你的确输得很有风度。 胡花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我若胜了会更有风度，只可惜 这件事情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证实了。 是吗？ 楚留香黯然。不错，你的确永远没有胜的机会。 吴华悠然说， 作为一个胜利者，你的风度的确不错，但只怕是因为你已经做惯了胜利者，你像永远不会有失败的时候。 楚留香沉声说， 一个人若站在对的这一边，他就永远不会失败。 哈哈哈吴华忽然狂笑起来， 我错了吗？ 错了吗？ 我若成功，有谁敢说我做错了？震耳的霹雳打断了他疯狂的笑声。 楚留香沉默了半晌，缓缓地说， 为什么不逃？ 无花的狂笑已经变成了喘息。 逃逃逃，我是个会逃走的人吗？ 一个人若想享受成功， 那他得先学会如何去接受失败。 然后他又狂笑起来，哈，无论多大的胜利都不会令我欢喜地冲昏了头，无论多大的失败也不能令我像一只野狗一样掐着尾巴逃走。楚留香叹了一口气，黯然说， 哎，你的确并没有令我失望。 胡华说， 你现在要我怎么样？ 楚留香缓缓地说，我只能揭穿你的秘密，并不能制裁你，因为我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神， 我并没有制裁你的权利。 吴华微笑着说， 无论如何，你这种观念的确是令人佩服，自古以来江湖之中只怕谁也没有这样想过。 楚留香缓缓地说， 等到许多年以后，这样的人自然会一天天多起来， 以后人们自然会知道武功并不能解决一切，世上没有一个人 他以权力能够夺取别人的生命。 吴华叹道，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 你要干什么？ 楚留香说，现在我要将你交给能制裁你的人的手上。 吴华大呼道，什么？ 什么？你要将我交给别人吗？ 不错，吴华叹了一口气， 楚留香啊，楚留香啊，你实在是个很奇怪的人，但是你无论如何也休想将我交到那种人的手上。 楚留香叹道， 为什么？你本是个很高贵的人，那些人的手本不敢沾着你的衣衫， 但是 谁叫你犯了如此卑下的罪？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句话你难道不懂吗？ 无花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只是喃喃地说： 无聊想，无论如何，你休想让那种人沾着我，那种人不能沾我一根手指。 说着说着，他的身子竟已缓缓地倒下了。霹雳闪电，声震天地。楚留香赶紧扶着他，在电光一闪之中瞧见了他的脸。这张温文俊美的脸此刻已经变得铁青而可怕。楚留香大喊： 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笨？死难道就不可逃避吗？ 无花张开眼，勉强一笑： 我这并不是逃避，我并不是不敢去面对他们，我不屑啊，我不屑在那种低贱的人的面前低头。 无论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总是高贵的，比世上大多都是人都要高贵。楚留香，你承认吗？ 他的眼睛渐渐地合起来了，他也永远听不到楚留香的回答。电光闪过，他的面容又恢复了安详和平静，甚至他的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楚留香对无花的死觉得太伤心，太难过了，他太疲倦了。无论如何，经过这样一件事，楚留香只想回到他那舒服的船上，扬起帆，远远离开这些可厌的人群。他只想在那美丽的海洋的怀抱里，在那温柔的海风中，在那金黄色的阳光下，完全地放松自己，安安详详地休息一段日子，喝几杯冰冷的葡萄酒，吃几样宋甜儿做的好菜，躺在苏蓉蓉的身边，听李红秀说一些结局美妙的故事。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但是他忽然发现，老天竟像是永远都不许他休息似的。 他还没有回到船上，一件他生平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惊人的变故已经在等着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江洋大漠一夜间，珍珠流苏寄信笺，他乡故知小镇里，怪事频出在眼前。 一堆黄沙上有一粒乌黑的珍珠，这本是单纯而美丽的，又有谁能想到竟因此而引起一连串复杂而又诡秘的事呢？楚留香回到了他的船，就好像游子回到了家。海上的风是潮湿而温暖的，暖的就好像他的心情一样。海天深处有一朵白云悠悠地飞来，船在碧波中荡漾，光滑的甲板在灿烂的阳光下比镜子还要亮。楚留香脱下了衣服，脱下了鞋袜，发烫的甲板烫得他的心里暖洋洋的，整个人仿佛要飘起来了。他忍不住放杯高呼： 苏蓉蓉、李红笑、宋田儿，哼，你们再不把好吃的东西端出来，我可就要把船给吞下去了。 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整条船上根本一个人都没有，苏蓉蓉、李红秀、宋田儿都不见了。一刹那间，楚留香心里所有的温暖和舒适的感觉都不见了。他把这艘船每一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衣橱里、米缸里都找过了，他连他们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有时李红秀也会到岸上去买一匣檀香，宋田儿也会去逛逛市场，但是三个人一起离开船，那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他们难道会不辞而别？这更不可能啊。多年来，他们和楚留香已经结成了一体了，简直已经就是楚留香生命的一部分，那是谁也分不开的呀。那么，他们怎么会不在船上呢？莫非是遭了别人的毒手？楚留香再次冲入了船舱，他确信他们三个的武功和机智已经足以应付任何变故啊。但是，他还是在船舱里装置了49处巧妙的机关呢，这些机关可以在一眨眼之间令人丧失抵抗的能力，有的可令人眩晕，有的可锁人四肢，有的可将人送到海里去呀。可是现在，这些机关都没有动过呀，船舱外也没有丝毫凌乱的情况啊。比沙橱里有三只烧好的鸡，他珍爱的葡萄酒也仍然掉在海水里，他欢喜的那只酒杯早已经擦得发亮，在李红秀的床头有一本会真记，树叶折在惊梦那一段上啊。李蓉蓉的床头有一双他还没有做好的袜子，他们显然是安安静静地离开这条船的，除非是有个人能在一刹那间将他们三个人一起制住，但是这样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生出来呀。楚留香更为不懂了，他越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就越是焦急， 他急的那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船上不停地跑进跑出，转来转去，转了七八十个圈子，他才忽然发现，他喜欢的那张大椅子上，有一堆发着光的黄沙，黄沙之上有一粒发着亮的黑针珠。这本是最容易发现的地方，但是一个人在焦急之中却往往会将最明显的地方遗漏了。楚留香抓起了一捧黄沙，沙粒儿从他的指缝里雨一般的落下，于是他又发现在沙堆里还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楚留香湖边倒锚，黑珍珠海上结美。现在楚留香就骑在黑珍珠的马上，这里是马连河边的一个小镇，烈日风沙黄土，贫穷的小镇，衣不遮体的妇人牵着面有菜色的儿童，在木板门后闪烁窥人。但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这个小镇那已经可以算是富裕和繁华了，因为在附近百里之内，这里是唯一有清水的地方，所以镇上居然也有几间砖屋，几间店铺。楚留香经历一段艰苦的路途之后，到了这里，那就像是到了天堂了。他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赶着路，几乎已经忘记酒是什么滋味，睡觉那也好像是几天前的事了。若非这匹马，他根本就没法这么快就赶到这里。在这里，没有风的晴天里，也几乎可以遥望长城的城垛子了，但是今天却有风，黄土在路上飞扬，街旁小酒铺的掌柜正不停地用扫把扶着烙饼上的风沙，他只要手一停，那饼上就会积上一层牛油般的黄土，这样的饼在这种地方，那要算是美味了。楚留香轻轻地抚摸着马的鬃毛，叹息着说：这两天苦了你了，今天我们两个看来都该好好的吃一顿了。一辆破马车自街道那边风驰过来，赶车的大汉似乎要将那匹瘦的可怜的马每分的力气都鞭打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猫从酒铺里窜出来想过街，马车驶来，他想躲也来不及了，眼见就要被马蹄踏死。也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条人影自酒铺里窜出来，快的好像是一根射出来的箭，他竟用身子盖在了猫的身上，于是马蹄就从他的身上踏过去了，车轮也从他的身上碾过去了。路边的人不禁惊呼出来，楚留香也变了颜色，这个人他竟不惜用自己的命来救一只猫，他难道是个疯子？赶车的大汉见出了人命了，也不觉吃了一惊，这才赶紧勒住了马，跳下来跑回去瞧，只见那个人躺在地上，怀里抱着那只猫，正笑嘻嘻地说：小乖乖，下次过街要小心呐，这个年头睁眼的瞎子多得很，被这种混蛋压死岂非冤枉啊。整个的马车从他身上压过去，从头到脚竟然连一丝伤都没有，只不过身上穿的破衣服变得更破了一点儿而已。赶车的人又惊又恐，他大骂道：谁是混蛋呢？你才是混蛋，你要是死了，老子还得陪你吃人命官司呢。别去！越说越气，飞起一脚就踹过去了。 那个人右手还在摸着猫，眼睛瞧都没有瞧，左手只不过轻轻的一拖， 赶车的大汉整个人就被送上了屋顶了。 路上的人又惊又笑，赶车的大汉在屋顶上又惊又怕，而这个人却抱着猫慢腾腾地往酒铺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阳光照着他满脸青灿灿的胡茬子，也照着他脸上那懒洋洋的笑容，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他刚才那的身形比剑还要急，那当真是生龙活虎， 现在 却懒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恨不得找个人抱着他到酒铺去。 楚留香忽然从马上跳起来，大叫道：“ 胡铁花，花疯子！哈哈哈哈哈 哈！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那个人回头瞧了瞧楚留香，也跳起来，大叫道：“ 哎呦，哇！楚留香，哎呦，你这个老臭虫！”你怎么会在这里呀、啊？ 他连手里的猫都顾不得了，飞也似的窜过来，一拳打在了楚留香的肩膀上。楚留香也没吃亏，一拳就打在他的肚子上。两个人都疼得直叫，却都几乎笑出了眼泪了。楚留香苦笑着说：“哎呀，啊，难怪多少年都瞧不见你。我还以为你懒死了呢。”“嗯，原来呀、啊，你竟然躲到这儿来了。”胡铁花笑着说：“ 你这个老臭虫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哎，难道叫妞逼得没处走了吗？” 两个人又打又笑，跌跌撞撞的就走进了那个小酒铺，在一张东倒西歪的桌子旁坐下来。 那个大花猫喵跳上桌子， 胡铁花却一把把他拎下去，笑着说：“ 小乖乖，小乖乖，不要吃醋，这老臭虫啊，是我的老相好。哎，他来了，他来了，你只好在一边蹲着。哎，去去去去去。” 楚留香在他的嘴里，居然就变成了老臭虫，他自己想想都要笑破了肚子。楚留香大笑着说：“哈哈，多年不见啊！想不到你这条懒猫又交上了新朋友了。 来来来，小乖乖，小乖乖，你既是他的朋友，嗯，就跟我也喝两杯吧。” 胡铁花瞪着眼说：“ 喝两杯，喝两杯，什么什么喝两杯？今天我不管你200杯，我就不算够朋友的。” 他拍着桌子大声喊：“ 酒呢？酒啊！快送酒来！哎，你们难道想把我朋友干死啊？你们！” 一个又瘦又小又黑又干的妇人提着一只锡酒壶走出来， 砰一声响，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掷， 转头就走了回去。他连眼角都没有瞧胡铁花一眼， 而胡铁花的眼睛却始终眨也不眨地盯在他的身上，就好像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楚留香暗暗好笑：“ 嗯，这个 懒猫想必是太久太久没有见过女人了， 这个漂亮女人长得是什么样，他已经忘了吧。 这个女人她长得并不算难看，年纪也不算大，眼睛也不小，只是瘦得全身没有四两肉，看起来就像是风干了的小母鸡儿。只等她走了没了影，胡铁花才转过头来，倒了两碗酒，笑着说：“ 楚留香，你可得小心呐、啊！今日的胡铁花那酒量已非昔日可比。哎，我还记得啊，你一共灌醉我88次，88次，对不对？现在我可要开始报仇了。” 楚留香笑着说：“ 不对吧？89次，你难道忘了酒缸里的那次了吗？ 我怎么会忘了呢？那次我只不过在你酒里下了半斤八斗。我说你看，你把我扔进张家那大酒缸里，你害得我醉了3天呢，你。 楚留香悠悠地说：“你还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18年，18年，只怕快19年了吧？那时候我才不过是个8、9岁的孩子，要不是交上你这坏朋友，我怎么学上喝酒了呢？哈 哈！楚留香说：“你不要忘了，咱们第一次喝酒还是你偷来的呢。 这真的吗？这忘了。” 他终于忍不住大笑， 老实说，偷来的酒滋味最好，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么好的酒。 他只仰了仰脖子，一大碗酒就不见了。楚留香也喝下去，却皱着鼻子说：“啊，这真的是酒吗？ 不是酒是什么？ 我还以为是醋呢。”胡铁花又大笑，再倒酒。 在这种地方有这种酒啊？算你走运了。 楚留香接过他的酒，喃喃地说：“看来这个懒猫啊，不但忘了女孩子的模样，就连酒的滋味他都已经忘得不知道了。”10几壶酒转眼间已经下了肚了，那个小妇人自然也走出来10几次了，每次她都是把酒壶重重地往桌上这么一摔，扭头就走。到后来，只要这个女人一走出门，楚留香就紧张，她几乎忍不住要用手堵住耳朵，怎奈这双手却又得先去扶桌子，否则那桌子就要被她给摔垮了。但是胡铁花呢，却只要看见这个女人走出门，她的眼睛就亮，笑声也响，懒洋洋的人就好像忽然有了精神。楚留香忍不住叹道：“哎，真可怜呐！哎，可怜的小子，你在这鬼地方究竟住多久了？”胡铁花眨了眨眼睛：“ 你可记得我最后一次跟你见面几年了？”“ 7年呐，想不到一眨眼就是7年。”胡铁花目光凝住着远方。 啊，那时候是夏天，在莫愁湖。那一年，莫愁湖上的荷花开得好美呀。咱们用荷叶卷成了酒杯，喝一杯酒治一张印儿。到后来，咱们那条船几乎被荷叶给塞满了，你身旁的荷叶已经堆得比鼻子还要高了。 是啊，那一年夏天过得可真快。胡铁花忽然说：“ 你记不记得那年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谁呀？” 楚留香大笑：“我就算把别人忘了，也不会忘记高亚楠的。那个时候，他刚从华山学会一套回风五柳剑，只要一喝醉，就要将这套剑法练给咱们看，害得武林中人成天等在咱们的船边不走，为的就是想偷学他的剑法。”蝴蝶话说：“ 对。说老实话，他这剑法实在之不高明，到后来只要他一练剑呢，我就去小便了。我真奇怪，他那个清风女剑客的名字，那是怎么得来的呢？” 楚留香笑道：“你说他剑法不好，但是姬冰燕却总是说他的剑法要比昔年华山掌门徐淑真的那还要高上3分呢。” 对，不错，这死公鸡可以三天不说一句话，一说话就是夸他的剑法。哎，我猜呀，八尺的看上他了。 楚留香笑着说：“但是这个女孩看上的却是你呀，否则她又怎么会找我们这些酒鬼来鬼混呢？你记不记得那天你喝醉的酒，还答应要跟她成亲呢？”“ 我怎么不记得呀？第二天我酒醒了，我就把这回事给忘了。谁知道他还没忘，他逼着我跟他成亲，还说我要是赖账啊，他也没有脸活下去了，他就要自杀，害得我只好连夜跳下湖落荒而逃了。” 他还没有说完，楚留香已经笑得趴在桌上喘着气说：“哎呀，难怪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两个人都不见了，我还以为你们私奔了呢，啊，害得姬冰燕借酒浇愁，当天晚上啊，她险些醉死，第二天也走了，哎，我直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她。”胡铁花苦笑着脸说：“ 要不是高亚南拼命的追，我怎么会逃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啊，怎么，你从七年前逃到这儿，就没走吗？”“ 他追了我三年之后，我才逃到这儿的。”“ 那么你在这儿待了四年？”“ 三年零十个月。”“ 那这个鬼地方，什么事能够留住你这样的人呢？”“我真是没法相信。” 胡铁花咕咚喝了一碗酒，忽然直瞪着楚留香笑着说：“哎，你真要我告诉你啊？ 快说。”侯铁花把头靠到了楚留香的耳边：“ 哎，你瞧见刚才替我们送酒来的那个女人了吗？”“ 啊，你就是为她留在这里？”“ 不错。” 楚留香赶紧用手扶住了桌子，他好像是生怕要昏过去，他上上下下地瞧了胡铁花好几十眼，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见到过胡铁花。然后他缓缓地坐下来，倒了一杯酒喝下去，才缓缓地说：“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个女人全身上下有哪一点比你比高亚男好啊？你能说出来吗？” 胡铁花咕咚再喝了一碗酒说：“告诉你，高亚男要追我，但是我呢，却要追他，而且追了四年都没追上，这就是他唯一的好处，你懂没有啊？” 楚留香眼睛盯着他的脸，就直直的盯了有一盏茶的功夫，才突又高兴起来。他趴在桌子上大笑：“报应啊！我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有报应这回事儿。”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